点至八点，妈宝游世界。好，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八点嘅妈宝游世界。嗱，今日就系9月16号啦，已经播出到第九集噶啦，唔经唔觉。咦，咁我见到我 partner 点解嘟一声 Stella 点样变咗型嘅咧？变咗另一位靓女咧？嗱 ，Stella 咧就今日就继续旅游人生。之前咧我就讲过就去咗武汉啦，咁翻嚟之后咧，佢就急急脚又去咗台湾，就去咗花莲同埋台东旅行啦，终于实现佢一个成为全职旅者嘅梦想。好。咁所以 Stella 就同我講，介紹一個都係90后嘅嘉賓俾我做今日嘅特別嘅 VIP 啦。咁啊，介紹呢位啦，咁啊真係都係90后嚟嘅，就係一個背包女姐阿 Fee， 歡迎你嚟嚇，做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啊，個 Fee 嘅名咧都特別嘅，叫 THY， 一個好特別嘅名啊。可能大家平時都唔知點讀，我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咧，我都驚讀錯咗，做其他做讀你。叫咗你做阿 Y， 原來都阿 Fee， 阿 Fee 歡迎你先嚇。咁阿 Fee 咧，我都知道你係一個好資深嘅旅遊達人，雖然你好年輕啦。咁我知道你個全職時裝設計係個學生啦，亦都係兼職一個嘅設計師。你係設計邊一類嘅東西啊？ 我多數係設計平面設計多啲嘅。 平面設計嘅 ，OK。咁我見你嘅旅遊經歷都非常之厲害啦。你走過嘅地方有泰國啦，有雲南啦，女兒國、南韓、瑞典。丹麥、芬蘭、俄羅斯、新西蘭、日本、台北、吉隆坡、斯里蘭卡、西藏同埋一個叫稻城亞丁嘅地方。咁我知道咧，就好中意去學習世界各地嘅手工藝同文化。我有冇講漏你嘅地方呢？ 冇啊，冇，暫時係得咁多啫。 你用幾多少時間去完成咗依10几个國家嘅旅程啊？其實 大概3年就係讀大學依段時間， 即係總之有一放成 break 或者放暑假就會孭住個背囊去玩嘅咯喎。 係啦， 你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熱愛旅行一個嘅年輕人喎。 就趁住仲係學生時期有咁長嘅時間，咁就可以去啲1个月以上嘅旅行。因為我好擔心之後如果出嚟工作就冇咁長嘅假期。 絕對同意嗰時，我讀書成個加拿大讀書咧，我一時間就會可能會過美國玩啦，或者喺加拿大唔同嘅省份玩，因為都係話齋做咗嘢之後咧，就唔會有咁自由嘅空間可以去多啲地方，所以我都好建議嘅大家，未必係年輕嘅，趁大家有氣有力健康嘅時候咧，多出去唔同嘅地方去見識下風土人情啦，去增長下自己啦。咁所以我都知道，原來你好中意整手工藝同文化嘅，咁所以應該可以同你去取下經啦。嗱，其實我呢啲節目咧，平時咧就會通常會分享多啲外地一啲嘅深度旅遊，可能之前我講過有台灣啊、英國啊、法國啊、西班牙，啲全部都係外地。其實咧，我哋香港彈丸之地，其實都有啲嘅都市嘅深度遊。你有冇曾經去過一啲嘅 city tour 咁樣喺香港？ 香港就少啲， 係啦，香港即係好似你去啲地方咁細，即係行出去咧，覺得即係都唔好想留。咁但係我又想考一下 Fee 啦，去過咁多個國家，可能見好多大自然生態。你估下香港呢個彈丸之地多唔多蝴蝶呢？ 香港。我知道是有的，但我又不知道多不多了。 是啦，那可能你不知道，其實香港都有不少的蝴蝶品種。今個禮拜初呢，就有一個的環保團體是綠色力量，還有一個的 Shell Hong Kong 香港顯學公司搞了一個的蝶藝街頭活動，請了他，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很喜歡這個的環保，很喜歡綠色的東西，於是邀請了出席一個的很特別一個叫做找蝴蝶的活動，街頭找蝴蝶。我預備了一條簡單的 video， 我想是3分多鐘的，大家看一看條片就知道，其實喺都市裏邊會唔會其實都有啲令我哋驚喜嘅地方啦？睇一睇。 阿菲啱啱睇咗條三分零鐘嘅 video 啦，咁我自己去剪輯嘅。你首先都問過你嘅喎，你估香港大約嘅蝴蝶品種，你話多唔多啊？ 唔多，我覺得。 你估幾多？俾個數量大個，你估有幾多到啊？ 大概我認為得百零種啦。 其實即係你嘅答案就非常之遠啦。原來香港咧總共孕育咗有260多種蝴蝶。我哋睇下啲相，我哋有啲相咧係我都係透過我哋綠色力量俾我哋嘅。其實咧香港咧孕育咗有200多種蝴蝶嘅品種啊，係全中國嘅數量嘅1/10咯。哦，諗如果唔講咧，大家都唔知道，稱得上係蝴蝶嘅天堂啦。嗱，香港啊屬於一個叫做亞熱帶地區啦。咁全年嘅平均嘅氣温大約係23度到啦，冬季又唔會太冷啦。加上其實香港有好多大自然生態嘅樹林啦，另外有灌木林啦，有山脊同河溪咧，其實孕育咗有至少260多隻嘅蝴蝶啦。如果以品種同埋土地嘅總面積比例嚟講咧，香港嘅蝴蝶嘅多樣性可以話係首屈一指嘅，同內地同台灣比較更加高嘅。咁啊，其實我都見到咧有幾張好靚蝴蝶相，啲全部都係香港出現嘅常見蝴蝶嘅品種啊，有粉蝶啦，有菜蝶啦，你見到啲顏色都好斑斕、好靚。咁平時可能我哋喺城市裏邊咧都好少留意到，咁所以透過一個城市呢個嘅活動咧，你見到有唔同嘅手工藝啦，有 graffiti 咧，其實喚醒翻啲人知道，其實香港都有200多隻唔同嘅品種，我哋平時可能去旅行行山時候都冇留意嘅，就希望喚醒翻大家保育啦，亦都希望啲小朋友除咗從書本裏邊知道有蝴蝶之外咧，其實香港嘅大自然生態咧係好重要嘅。其實我同你都需要去有呢個嘅力量去保護嘅。咁啊，見到其實我哋都有幾隻唔同好靚嘅色彩蝴蝶，靚唔靚？有冇見過平時去行山？ 冇留意。 係啦，跟住我平時我哋去旅行咧，除咗去外國旅行之外咧，其實香港我哋仔細留心一下大自然裏邊咧，都有啲好靚嘅大自然生態嘅。好，咁我稍後咧都會希望能夠會喺我哋嘅 fan tree 裏邊咧 po 上一個咁有意義嘅環保活動咧，等大家賞蝶之餘咧都知道點樣去保育呢個大自然生態嘅。嗱，你可以見到，哇，張張相都好靚啊！見到啲蝴蝶咧，佢哋都好近距離影到佢哋可能採蜜啦，或者點樣喺大自然裏邊生活嘅形態啦。中唔中意大自然生態㗎？ 我中意嘅，但係多數都係去外地旅行，有時先會話真係去行山啊，睇下大自然。喺香港就真係少，但係都會嘅，但係唔多咯，因為真係忙碌咯。 係啦，平時我哋都成日都工作忙碌，所以透過啲活動咧，都喚醒翻起我哋咧，其實保育咧唔需要一定要去到或者欣賞大自然，未必需要去到外地嘅。其實香港都有嘅。咁啊，依個禮拜除咗我去咗一個嘅睇蝴蝶活動之外咧，亦都知道中秋節好快就嚟啦喎，買咗月餅俾阿媽未啊？ 未 啦。嗱，咁我都講啦，中秋節就好快嚟到啦。咁啊，應節食品當然唔會錯過，除咗月餅之外，仲有水果啦。嗱，大家都知道嘅，我係一個台灣痴嚟嘅，我差唔多每年平均咧都有幾即係一個月時間，可能去咗台灣唔同嘅地方去玩嘅。咁啊，台灣嘅水果就出名啦，又好食又平又多汁嘅。咁咧就台灣八月嘅時間咧就係休漁期，咁所以就好多好豐富嘅物產都翻去嘅。咁我就啱啱呢個禮拜就琴日啦，就參加咗一個台灣觀光協會同埋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一個嘅特別一個嘅活動嘅，你會見到有水果，亦都有一啲嘅海鮮帶到嚟香港。咁就今日開始16號啦，咁啊聽日17號就喺一個嘅鑽石山廣場就搞咗一個嘅台灣美食嘅活動。你會見到我咧同一隻熊人，依只熊你知唔知叫咩名啊？ 敖 怂，依個就係台灣今年嘅觀光局嘅吉祥物嚟嘅，觀光大使嚟嘅。我同咗依只敖怂去影一張相。其實大家如果中意食一啲台灣唔同嘅美食，你見到依個嘅台灣嘅朋友係個農場一個嘅農莊主人嚟嘅。帶了一些不同的他們做的麵包做成一隻敖怂的頭，大家都可以去現場，喜歡去吃台灣的食品的時候都可以去參觀一下這個活動的。就是今天和明天在鑽石山廣場就有台灣的美食。好，講了一些關於一些旅遊的資訊，因為我們節目除了說外地遊之外咧，都係提供翻一啲好玩好食俾大家可以享受嘅。哦，咁頭先咧就講咗一大扎嘢啦，咁就今日好主打就講西藏啊。嗱，呢個地方我用嘅題目就叫做西藏旅程。邊個程咧？係用情感情嘅情，唔係呢個行程嘅情。咁我知啦，阿肥啦，咁呢個就新鮮滾熱辣啦，就將西藏嘅旅程交俾你講下。你幾時去過西藏啊？ 我係今年嘅6月中去到7月中呢段時間就去咗西藏嘅， 係啦。咦，咁都係時間都好啱啱翻嚟冇幾耐嘅啫喎。 係。 點解會揀西藏？西藏俾人感覺都係一個好神秘面紗嘅地方啦，亦都係高原嘅地方，係一個藏傳佛教個嘅地方啦。 很神秘的棉紗，咁點解偏偏就會揀呢個西藏的地方俾你講下啦？ 其實是源於是四年前的，咁我同我朋友，我哋三個我哋同其他三個女仔就決定咗畢業旅行咧，就一起會去 plan 去西藏嘅、嗯。但係最後因為我自己轉咗系啦，轉咗校嘅關係，咁我就要完成佢哋嘅夢想，就一起，咁我哋就四個女仔就出發喺香港就直飛去成都，咁就最包車咁一路就。揀了拉薩的地方就做他們的畢業之旅啦，係啦。 哇！即係通常畢業之旅可能都會去歐洲啊，或者去東。你畢業之旅就揀去西藏。 嗯。 哦，有冇啲相我哋可以講下你譬如去個路程會係點啊？ 個路程我哋開頭咧就因為我哋包車嘅。我哋由成都出發，咁我哋就沿住啦，去咗汶川啦，我哋會去九寨溝啦、 嗯， 路經九寨溝啦，同埋 呢個咧係咪？ 係啦，呢、這個就係九寨溝嘅地方，但係因為前嗰排地震，係、 嗯、 啊，呢、這個地方其實都破壞得幾嚴重嘅。 但係而家仲呢張相係七月時份影嘅， 六月尾嗰時啊，啱啱我哋啱啱出發第二三日， 仲係好靚喎依個畫面。如果佢唔係破壞咗，可能更加靚。 嗯，即係佢而家我影嗰時就未破壞嘅、嗯，但係佢而家就破壞咗啦。 已經冇依個咁靚。 而家要修復啦， 係啦，明白， 係咯 ，OK。 之後就沿路啦，咁我哋就會經過就見到有個花海，咁就係薰衣草，咁佢係叫九王聖地花海咁樣啦，咁就好大個薰衣草園啦，係啦， 好似我去南部法國嘅 係啦，咁我都幾特別嘅，估唔到係喺內地都有個咁大嘅薰衣草園喎，係啦，係，跟住我哋就沿住啦，就去咗若爾蓋嘅草原啦，甘肅啦嘅羅木寺啦，同埋會去嗰、那個羅木寺嗰度咧，佢啲建築係好特別嘅，佢、 嗯、 都係藏傳佛教嘅一個寺廟嚟嘅。咁、嗯、你都我係俾嗰陣時我哋決定會個行程包埋羅木寺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個宗教嘅色彩係好濃厚，咁、嗯、係我哋去拉薩之前。嘅一個好似預演咁嘅地方，我哋覺得係 感受 嗰個藏傳佛教， 見到呢啲嘅僧人啊，呢啲係佢哋藏傳佛教啲嘅僧侶啊嘛，佢哋一衫同其他嘅可能佛教嘅和尚好唔同嘅， 唔一樣嘅， 好斑斓㗎，佢哋啲顏色係你見到嗰個牆，呢啲係你用呢個單反影嘅相嚟，你見到佢嘅建築係好 contrast 好靚， 嗯，同埋佢用啲佢有啲嗰啲。圖案啊，波點啊，黃色啊，嗰啲完全係同我哋日喺漢傳我哋漢傳嘅佛教係完全唔一樣個感覺，係即係好深刻，所以我覺得完全羅木寺對我哋嘅感覺係啦。之後我哋就去咗甘肅啦，甘肅就有大西北高原啦，咁嗰度係都好特別嘅，因為我哋其實架車經過啦，見到係好多啲石山啊各樣嘢，個風景係我哋喺平日我哋喺香港冇咁乾旱噶嘛個天氣，跟住佢係嗰個營造嘅環境係好特別嘅，咁我哋就一路咁樣入去啦，咁入到去青海，青海咧，咁我哋就去咗好出名嗰個茶卡鹽湖啦。 咩鹽湖？ 茶卡鹽湖。 茶卡鹽湖有冇相啊？有冇見到一張相？冇 ，OK。嗰個地方咩特別咧？嗰個鹽湖。 鹽湖啊，鹽湖係佢係天空之鏡嚟嘅， 係、哦、 啦， okay? 天空之鏡嚟。跟住我哋入到去啦，跟住有個火車咁樣嘅，跟住入到去之後咧，就會見到好大片鹽湖，然之後咧就會見到你自己嘅我哋就可以行入去啦，跟住就除鞋行入去啦，跟住就會見到你自己嘅倒影，係啦，你就見到鹽湖啦，這個就係未有倒影嘅，係開頭入去嗰時就見到真係鹽湖普通一粒就。鹽的地方，之後就係啦，之後就天空之鏡啦。 我上集講用手機去影呢個天空之鏡，其實唔一定要去到玻利維亞，原來呢個地方都可以做到呢個感覺嘅。OK， 你點影呢張相啊？你啲同學仔就同你一齊。 係啦，我哋一齊咁樣入到，因為其實咧喺岸邊係好多人嘅，因為內地啲景點係偏向真係好多人，同埋佢係收費入場嘅。 哇！要俾錢嘅， 係要俾 幾錢人民幣啊？如果入呢個地方， 好似都要百零蚊噶，同埋佢嗰個火車係要收費，所以我哋咧因為旅費嘅問題啦，所以我哋行咗十公里先入到依個地方。 明白。 我哋行到好入嘅，喺依個火車就要收錢， 即係如果你要坐頭先去嗰個湖咧，要俾錢。 係啊，俾 錢。入嗰個景點咧，又要收錢。 係啦，要另外收費嘅。 國內嚟講去旅行，即係依啲都係一個係計你 budget 裏邊都唔少。哇！依個火車好特別喎。 它的顏色和它好像有些不同的布條在車身，是什麼意思啊？ 其實它純粹這個是個觀光的、觀光的火車，因為它有分兩種的、它這一種就真的是觀光型的、樣就給一些人是沿著未必是落車的，有些人純粹是望風景的不落車這樣咯。 有少許像可能迪士尼海洋公園有些觀光的 shuttle bus 這樣給旅客、所以你看到兩邊是沒有門的、大家就可以望 左同是很接近地望到那個景色。 OK， 好，明白，就是一个旅游观光车的，就继续出发咁样啦。 系啊，之后我哋就去咗经过咗好多唔同山啊，各样嘢，你就见到沿路咧系会有真系有雪山嘅。咁所以我哋个海拔咧其实系慢慢咁上嘅。 其实我哋譬如都市人，我哋平时喺嘅地方，如果我哋慢慢要进入乜高原嘅地带里边咧，头先我哋喺 after 我哋。節目開麥之前咧講，好像有啲嘢要準備喎。入去西藏之前，你看到那個海拔慢慢開始升高，要有啲咩準備先？小知識要一定要唔想問。 咁其實入拉薩啦嗰時，咁我哋揀汽車噶嘛，咁我哋包車入去嘅。咁其實我哋揀呢條線啦，就係青藏線嚟嘅。咁其實本身包車有分三條線嘅：青藏線、川藏線同埋鎮藏線。咁我哋就選擇咗。其實呢司機有跟你講過是會比較辛苦的青藏線、因為會途經了兩個山口、即是兩座山是5600海拔，跟住他怕我們適應不到的、但因為我們真的想去查卡嚴護的關係、所以我們就任性選了青藏線其實我覺得對比飛機來說火車和包車是真的會慢慢適應到的，因為如果搭飛機，我有朋友都是搭飛機去，他就跟我說要預留兩日時間在市中心休息。 由哪裡飛過去呢？如果是搭飛機 他是香港，然後就去到成都，都是轉機， 成都再轉到陸機去這個西藏拉薩。但如果冇咁快入到去高原地方，首先喺個城鎮裏邊要兩日時間，慢慢去適應翻嗰度個高原嗰個狀態先好，如果唔係就出事嘅。 會有高原反應咯，驚，因為但其實拉薩已經係3000多海拔嘅啦，已經係好高嘅啦， 好高嘅咯已經。 係啊，所以就通常我哋臨出發之前咧，咁我哋就一定會食咗抗高反嘅藥先嘅，咁我哋就提前咗七日啦，就食咗紅景天先嘅。 紅景天 係啦，紅景天或者。就提前兩日就食高原安，咁就兩樣揀啦。但係因為其實高原安咧，我就唔知道邊度有得買。但係紅景天咧，就香港就有得賣嘅藥房。 普通嘅藥房。 藥房會有啦，或者賣國貨的地方會有咯， 哇！我哋見到呢啲相都是你沿路見到 嘅 雪山，係 啊！ 哇！你見到 玉珠峰咯，係叫做。 呢個就珠峰。 玉珠峰，另一個唔係珠峰。 未到做珠峰，咪見到呢個玉珠峰。哇！你都見到嗰個大自然嗰種磅礴啊，嗰種氣勢。但係呢度嗰個海拔都開始慢慢。 都4000多嘅，係啊。都慢慢上緊，所以你見到啲雪係未融㗎。就算我哋夏天啦，我哋叫做夏季去啦，但係去到嘅氣温都係涼涼地，即係你需要著翻件防風褸咯。 頭先你講過啦，就係要食個紅景天啦。你話喺香港啲嘅中藥嘅藥房都有得食，食要幾耐時間先至有用啊？ 要提前七日咯，一個禮拜食咯。即係喺香港嗰時你就要計，我幾時會去到有高原，即係高原嘅地方咧？咁就一定要食定先，因為當地。人就跟我哋講，如果你去到當地先開始食紅景天，係嚟唔切嘅，係啦，就需要預先咁樣準備咯，係咯。 哇，明白，哇，呢個都好緊要，即係入去西藏之前有藥物裏邊要預備啦。頭先你講啦，天氣因為實際上夏天其實都涼嘅，所以帶備嘅衣物我諗都要足夠，要御寒嘅衣物啦。 要四季咯，要帶齊四季嘅衣物，羽絨嗰啲各樣嘢都要。 跟住有 T 恤，有其他御寒嘅衣物， 保暖內衣啊，各樣嘢都要齊備。因為我哋之後路線啦，係會上到去5000海拔以上嘅駝駝河啊，唐古拉山是5600噶嘛個海拔，跟住係上到去咧係會落冰雹，甚至乎會落雪咯。 即係喺一個短啲嘅旅程裏邊，春夏秋冬四季都俾你去經歷過， 感受到。所以我有朋友即係同我一起同行嘅朋友係第一次睇雪，係竟然係6月喺西藏度睇雪咯，係即係西藏嘅我哋個公路之。 看到雪咯，去人生第一次看雪。 OK， 明白。剛才看到有些相啦，咁跟住個行程會跟隨去邊啊？即係你食咗啲高原嘅要預備嘅藥啦，帶齊衫啦。咁頭先你就話坐車，跟住經過甘肅，跟住開始入去，入到咩位置開始慢慢 feel 到嗰個氣壓啊，或者嗰個海拔會開始比較勁啲啊？ 當離開咗青海。即係離開咗查卡爾湖啦，慢慢上。咁我哋會去到一個無人區嘅，咁就可可西里，佢叫做可可西里，係可可西里無人區嘅地方。咁就會見到有藏羚羊嘅。 有冇相啊？有冇影低啲相啊？你有冇喺度啊？ 我有兩，我影咗啲嘅少少，跟住就係藏羚羊嘅。咁其實我哋架車咧，慢慢上高海拔嘅時候咧，咁。你會感覺到開始有啲，依個係沿路，依個係沿路，係有陣時有啲羊群喺度走出嚟，即係架車咧個司機喺度揸緊嘅時候咧，跟住就會無啦啦停車，跟住就係原來就係有一班不速之客， 啲羊要過馬路， 係啦， 咁我哋就，但係好靚喎，你見到一望無際嗰個沙漠啦，跟住啲羊喺嗰個地方裏邊喺度經過嘅時候，係咪嗰陣你嗰時嘅感覺係點啊？ 因為我哋城市人咧，從來都唔會接觸咁多。係 咪邊歪鬼叫啊？即刻見到， 跟住我哋話 好興奮 啊！咁樣係咁好興奮咁喺度講。 有冇衝落車去摸下啲羊啊？有冇？ 冇，唔敢接觸。係，驚佢踢我哋。 即係實質，我平時都少，真係好少接觸。哇！你見到依個一望無際嘅草原喎，係咪喺度？見到啲羊喺度食緊草，係咪天氣都唔錯喎？其實。 其實去日夜温差是大，但其實佢多數真係都係放晴嘅，都係天晴。但係佢係驟晴驟暗咯，即係有陣時佢係會無啦啦會灑一紮雨咁樣咯，係咯。 依個天氣就都幾靚嘅喎，有啲雲又唔會直接太曬。咁我諗著件，我諗外套都應該風褸都 OK 嘅。 風褸 係。哇！依度就係一個係咪一個西藏嘅？ 依個味道西藏都係青海湖嚟嘅，咁就依個就係一個賣羊嘅，佢係賣佢係。佢係兜售緊，叫你你同佢影相啦，同佢只羊仔影相。 即係問你攞翻，如果係就俾少少錢佢 啦。 我見到一個小朋友，佢同你講國語定講乜嘢㗎？ 其實佢唔係好識普通話嘅，但係識少少係講影相俾錢嗰啲。 最緊要係 係啦，嗰兩句啊，其他都唔識嘅。但係我哋有同佢接觸嘅，跟住我 只羊佢要賣係俾人食啊，定係什麼咧？ 純粹係。景點影相 啫，佢唔係買一隻羊去㗎， 唔係，佢唔會俾人買一隻羊。 呢就係個生財工具嚟嘅，幾多錢啊？如果同個小朋友影翻張相， 10蚊人民幣 到， 係啦。 咁你冇做依樣嘢啊？ 我哋每人影一張， 咁又俾少少錢咁樣， 即係幫幫補下佢咯。 幫幫佢。OK， 依度咧去到邊度？ 呢個就係甘肅嚟嘅，都係。 去到甘肅。 係啦，甘肅就會見到好多依啲山峰啊，各樣嘢係啦，好特別。 見到內地嗰啲嘅山脈係好。有層次嘅喎，顏色 各樣嘢都好吸引。 佢個綠色同埋佢個藍，即係佢個山顏色嗰個 contrast， 你見到慢慢有一個層次嘅變化咁樣。OK， 好靚喎！即係國內其實嗰啲好山好水都值得去欣賞。平時可能睇慣都係外國多，國內即係比較少咁樣。好，跟住我哋行程繼續去邊度？我哋可以去到。 跟住我哋去咗個無人區啦，咁我哋就個無人區咧就我哋唔可以落車嘅。咁其實咧，我哋喺架車廂入邊啦，就會透過咁車窗望出去。咁其實望出去就會見到佢話有新野生動物嘅。 咪就依個？ 依個就係我哋嘅公，我哋就係沿途公路之旅咁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唔可以俾我哋落車啦，我哋望出去啦。咁就野生動物，佢話有陣時會有老虎嗰樣嘢，咁我哋就冇見唔到嘅，我哋就見到。那個藏羚羊咯， 藏羚羊 係啦，其實佢而家都係好好似而家係開始絕種定，即係唔多地方有咯，國內都唔多地方有。 有冇受保護咧？藏羚羊？ 未唔係好受保護，未即係點講？你去到唔可以接觸佢哋咯，即係都係保護咗。但係我見到佢，因為佢一邊已經係青藏嘅鐵路嚟噶嘛，跟住我見到佢係要橫跨馬路嗰啲嗰樣嘢。咁其實我覺得佢都唔係特別有規劃，係真係保護到佢哋咯，嗰樣嘢係咯。同埋佢哋唔多咯，同埋數目真係唔多， 所以都要好好去保育。咁呢啲咧，呢啲係 呢個係去到嗰、那個去到入到。西藏啦，已經係依一個就係納木錯啦，叫做咁依只就係嗰個叫做把木眼，即係嗰個把木鳥啊。 啊， 白 毛牛， 白毛牛， 牛系啦，牛嚟嘅。 同呢只我想见嘅好唔同喎，佢个毛色同埋佢个角咧系好特别嘅喎，系尖同埋有少少弯弯地嘅呢只。佢可能好攰啦，已經喺度。但係襯出後邊嗰、那個、有個湖咧，同埋山嗰個畫面構圖好靚喎，依、這個。好，咁跟住就繼續行個行程，會去到邊度啊？ 跟住我哋就去咗南木錯啦。南木錯之後就會我哋會經當紅依個地方，即係其實都係西藏嘅。咁經當紅就會入拉薩啦，已經開始。 終於去到一個大家一直都趨之若慕嘅地方，希望去到拉薩啊嘛。拉薩啦，其實拉薩有冇少少歷史啊？我哋可能一陣間咧，take 個短 break 先，咁我哋可能咧就可能講下拉薩究竟係點啦，或者行程裏邊有冇遇到一啲特別嘅人同事或者食物啦，因為大家想知道究竟拉薩食啲咩嘢㗎？西藏係咪飲羊奶啊，定係乜嘢？定係食啲餅嘅嘢？咁應該可能你都預備咗資料啦。我take 個短 break 翻嚟之後咧，我哋再同阿 Fee 講下西藏嘅旅程。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緊嘅城寨，我係周博賢。